是中转，大概转车一到两次才能到达。而中转和等车都是非常费时间的，而且乘坐公共交通就必须严格的按照时刻表来安排行程，远远没有自驾灵活。所以呢，德国自驾是非常节省时间的一种玩法。再来，德国的公路网非常的发达，自驾的基础设施也让在德国开车很安全。反城市化的进程让德国在城市以外的道路都格外的好走，人少车少，驾驶技术好。德国人骨子里对各种规则的执念，还有德国汽车制造业很发达，基本上用很平价的车就可以租到奔驰宝马这样大品牌厂家的车。一辆奔驰三厢轿车一天的租金不到500元人民币，是不是很划算呢？而且啊，德国自驾唯一的难点就是在大城市停车的问题。不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提供一些锦囊妙计。还有就是在德国自驾呀，性价比很高，玩法更多样。德国有很多的这种自驾线路，还有世界知名的经典自驾路线，比如说黑森林之路、浪漫之路等等。在这些地方旅行，最好的风景都在路上。自驾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停下来拍照游玩，会比公共交通灵活很多。同时也有很多有特色的住宿和景点，比如说葡萄园里面的别墅、黑森林里面的小木屋、浪漫之路上的古堡，这些只有自驾才能到达。如果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很麻烦，下车之后也要走很久。因此自驾的话呢，会有更多的玩法以及更极致的体验。今天我们就来体验多种多样的德国自驾。其实一提到德国自驾，有一条路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浪漫之路。浪漫之路全长大概350公里，浪漫的气息、葡萄的芬芳，还有阿尔卑斯山特有的闲暇氛围。从美因河到弗兰肯葡萄酒王国，一直到阿尔卑斯山的山峰，整条路线上面不乏有五光十色的文化景观。从维尔斯堡到菲森，一路上在陶伯河谷纵览迷人的风光，当然也可以到诺特林根里斯了解地质的变迁，在上巴伐利亚的平缓山地上寻访美轮美奂的教堂，最后的高潮当然包括新天鹅堡在内的国王城堡群，在阿穆尔山脉自然保护区构成的壮丽舞台前，四湖环绕，景致如画，演奏出最为隆重的浪漫之音。浪漫之路必体验的当然是菲森，位于德国和奥地利的边界，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莱西河畔，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这座风景宜人的淳朴小镇。菲森是著名观景路线浪漫之路的最后一站，也是前往新天鹅堡的中转站。这座路德维希二世修建的白墙蓝顶梦幻城堡早已经成为菲森乃至德国的象征，也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地标。登上新天鹅堡背后的山顶，可以在绝佳的角度俯瞰城堡和菲森的全景。树叶铺满山间小径，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映衬下，新天鹅堡就好像置身在童话故事当中。漫步在绿意盎然的菲森，沿着徒步小路可以尽情地欣赏巴伐利亚的乡村风光，和阿尔卑斯山区的壮丽景色，以及碧蓝的天空、深绿或浅绿的原野，以及红顶白墙的小房子的点缀下，这里各具风情，有着童话般迷人的自然风光，也有着精美的历史文化建筑。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菲森小镇是名副其实的巴伐利亚浪漫之魂。罗滕堡在德语当中的意思是红色的城堡，城内房子屋顶大多都是暗红色的，它的全名音译过来的意思是陶伯河畔的红色城堡。在德国所有的城市当中，罗滕堡是保存中古世纪古城风貌最完整的一个地区，也是最富有浪漫情调的城市，被誉为中世纪之宝。 这就是传说中的浪漫之路。接下来我们将来到阿尔卑斯山之路，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Was wäre das Meer, das mir das Land nicht war? Ist mir doch, da ich stets nur die feste Erde gekannt, die hohe See solch ein Mysterium. Man kann sie nicht fassen und zwischen den Fingern brechen. Was man in sie einbringt, entwächst ihr ganz anders als dem dunklen Boden niemals wiederUnd doch verspricht sie so viel mehr. Mehr noch als der tiefste Wald, die entlegenste Schlucht, unsere Gedanken. Ein Schiff raunten wir die Wellen. Fertige dir ein Schiff und wir wollen dich tragen. Doch erfahre uns ohne Besitz. Lass nichts zurück, was dich an das Land bände. Denn wie wolltest du das Meer begreifen, ginge dein Geist noch als Untoter an Land. Komme ganz und gar wie du bist.So steckte ich mein Haus mit allem, was ich in ihm befand, in Brand.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到德国自驾之旅，刚刚说到了浪漫之路。 沿途上除了有童话般的乡村风光，还有精美的历史文化建筑。当然，接下来我们将来到阿尔卑斯山之路，这是一条迂回曲折的全景之旅。开始于博登湖畔的林荫大道，终点在国王湖畔的贝希特斯加登，全长450公里，贯穿了巴伐利亚州南部的壮丽山景。所以开启阿尔卑斯山之路，就要带上欣赏美的心情上路吧。这条路线不论是自驾、骑行还是徒步，你都能够感受到美的极致。贝希特斯加登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东南部，在阿尔卑斯山脚下。1978年的时候，贝希特斯加登建立了国家公园，其中包括德国最深的湖泊国王湖以及第二高峰瓦茨曼山，是德国最秀丽的风景胜地之一。如今，国王湖已经成为了小镇的名片。那里有着清澈见底的翡翠绿，乘着船游在其间，云雾缭绕，牛林青翠，湖岸林间小溪流淌，小木屋的屋顶还有着没有化的积雪，满眼的青草绿，湖水蓝，映照在柔软的阳光下，构成了舒展在眼前的好像仙境一般的画卷。以阿尔卑斯美丽风光而闻名的贝希特斯加登，自然少不了俊秀的山峰。瓦斯曼山以2700多海拔成为了德国的第二高峰，像是一座高耸入云的自然雕像，屹立在国王的湖畔。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瓦斯曼山都拥有着震撼心灵的磅礴气势。同时呢，贝希特斯加登还有一处闻名于世的景观，那就是希特勒在萨尔斯堡建立的山顶别墅鹰巢。如今它依然保持着原始的姿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阿尔卑斯山之路也将途经加米施帕滕基兴，这是德国巴伐利亚位于奥地利边境的一个小镇。在德国最高峰楚格峰的脚下，夏天登山，冬天滑雪，极限运动或者是乘坐滑翔伞。这里呢还曾经举办过1936年的冬季奥运会。镇上的老房子的墙壁有着很多壁画的装饰，也是这里的特色。所以如果你要自驾选择阿尔卑斯山之路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里。在德国自驾可能选择路线最多的是黑森林之路。黑森林之路呢是一条非常狭窄的山路，大部分都与 B500 公路重合，用和缓的弧度穿行在翠绿的黑森林群峰当中。在旅途的一开始，可能会行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在经过1200多米向上攀登之后，征服海拔约1000米左右的康德尔山，眼前的景色会让人觉得豁然开朗。从费尔德山到瓦尔德克尔西这一段有将近70公里的旅游路线，可谓是一步一风景，风景如画。天气晴朗的时候，也可以远眺北部的黑森林，视线掠过莱茵河上游的平原，直至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弗格森山，有的时候甚至可以一览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的美丽风光。黑森林之路必体验的就是巴登巴登。巴登巴登呢，位于德国的西南部，黑森林的北端，是巴登富腾堡州的一座小城。巴登在德语的意思是温泉，顾名思义，这里很久以前就是非常知名的温泉疗养圣地。旧时期奢华的温泉氛围也吸引了很多的皇室成员、贵族名流、维多利亚女王和贝克汉姆。著名的美国文学家马克吐温也曾经对巴登巴登留下过一句赞美，说5分钟你会忘了你自己，20分钟你会忘了全世界。来到巴登巴登，可以亲自去体验一套源自古罗马的复杂洗浴过程。 注意，这里还包含了男女混浴的步骤，当然也可以拒绝繁琐，在温泉当中轻松的畅游。其实这座黑森林小镇的魅力不仅仅是温泉，古罗马浴场遗址以及德国最古老的大赌场，清新的空气，恬静悠闲的城市氛围，都使得巴登巴登拥有永恒不灭的吸引力。巴登巴登可以说是一座休闲的城市，来到这儿一定不要错过温泉，当然如果有兴致的话也可以到赌场溜一圈，记得一定要穿得正式一点。希尔塔赫是德国黑森林东部的一座小镇，它呢位于森林的纵深处，群峰环簇，拥有着神秘的气息和浓郁的中世纪风情，被称为是黑森林最漂亮的小镇。城中心是具有阶梯山墙的市政厅，周围布满了规整的檐架房，与山林融为一体，两面山当中是探索黑森林的小道，曲径通幽。这里既现代又原始，当地人会像过去一样手工打造木头房子，某条小路的深处可能藏着一家米其林的星级餐厅。小镇固执地留着很多中世纪风格的漂亮房屋，同时也是许多国际知名企业的故乡。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让小镇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但是那种悠远而又传统的独特气氛始终没有改变。就在树木繁茂的山丘和盛开的迷人天竺葵中间，或是漫步在潺潺流动的金奇溪，闲得喝着啤酒聊着天，时间仿佛放缓了脚步，阳光溪，一切都美好的不真实。 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 我晚上干， 我有事儿不回去。 老爸，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 晚上加班， 帮朋友个忙。 但是你是否也有许多？ 啊，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我很想你。 水饺，回家吃饭吗？ 老公，你晚上又不回。 把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从今天开始，回家吃饭。品味幸福。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充实的工作，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虚实。一抹夕阳，一秒思凡，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24小时。 Attention.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 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你现在有天下，我是孟阳。当然了，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也可以随时的与我来沟通，可以来联系我。今天呢，我们来到德国，开启一段自驾之旅。刚刚以及黑森林之路，其实在德国自驾确实有很，还有童话之路。童话之路是德国最古老以及最受欢迎，在长约600公里，从哈瑙到不来梅的沿途上，65座城市里面都印轨迹。格林兄弟的儿童以及家庭童话集，至今已经在世界上被译成了160多种语言，给文化的兴趣爱好者和海外旅游者提供了一份精彩的名胜介绍以及旅游指南。很久很久以前是很多童话的开头，不过要在现实生活当中，需要回到很久很久以前，你只需要踏上德国的童话大名的格林兄弟的足迹。无论是脚踏七里靴、骑自行车还是自驾，都有童话的魅力。 其实在德国开启通可以带给你艺术和历史上的双重收获，同时也将建筑之城以及童话般魅力的宫殿、城堡、神秘的洞穴和丰富。除此之外啊，其实德馆的路线，比如说还有朝圣之路、啤酒与城堡之路、尼伯龙根和齐格弗里德之路、德国远嫁建筑之路，可以选择的方式很多。当然也可以选择跨国自驾，因为德常方便往来，所以自驾当然也不仅仅一路自驾前往奥地利慕尼黑的球场、萨尔斯堡的音乐之都、阿尔施塔特的人间仙境以及维也纳的巴洛克王宫、克鲁姆鲁洛夫被是载着生命重量的布拉格，音乐、城堡、湖泊，还有珍珠，等待着自驾的你，一点点收入囊中。德国拥有着承载着反忧的黑森林，更有清澈纯净的，就好像走进了德国的骨子里。再加上慕尼黑接壤的奥地利，阿尔卑斯和茜茜公主曾经生活，来一趟自然和古典相结合的旅途，也一定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当然，来到德国自驾，还有哪些是需要？这中国的驾照是否能用呢？完全不懂驾油等等，实用会告诉大家。 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与过去、现在和将都会。 是阿拉米的爆表时，梅林树间。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我如跑进。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有内涵接地气儿的旅游节目听友天下国自驾。其实在德国自驾，比如说如何在德国租车呢？德国的租车公司还是比较既连锁，或者是德国本检，或者租车包括项目上价格上其实有着很多差别。挑心仪的车子也是需要技巧的，门店选择以及挑选车辆的网站也要需要多方车一行保险，甚至是儿童租车可能直接关系到要细心。再来就是中国的护照可以至联邦者持，在德必须携带中国机动车驾驶经法院指定的宣译文才可，宣誓翻译并不难。其实在一个国家自驾，一定要了解那个国家的自驾，一定要提前了解德国的道路规则，到省道以及城镇内道路在驾驶上都会有略微的区别，所以呢在驾驶之前一定要学习一下，包括也要使用语，各样的指示标示都是德语的，所以这些都需要你提前的来进行预约之后信用卡。在德国的公路上最常见的一个牌子就是，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一定要记得啊，在德国开车永远是左侧车辆先行，永远是拐弯让直行，永远是行人、自行车、摩托车优先，内的规则还是比较相似的。再来呢就是停车，烦的就是停车的问题。停车呢，其实在德国的路上呢有一部分的路段在地上会有蓝色的否是停车位，当然更多的道路没有这些线框，但是只要路车或者是有限度的禁止停车的标识呢就是可以停车的范围。 行进的规划路线，使行程更加方便。除非把车停在旅馆内，不然如果要经过城镇的话，一定要预先规划好停车的地点，这样留位的时间也可以让停车支出变得更加合理。通常来说，城市当中能够免费停车的地方是很少的，像旅游目的地、城镇名称，在谷歌网站上进行搜索关于停车的关及收费标准一线，来选择合适的停车的选址信息，以便输入 GPS， 可以使每一站的目标都更加的明确，更加的方便。 In meiner Zeit der Welt, du und ich, glaub an mich. Und was uns zusammenhält, du und ich. Wir haben alle Zeit der Welt, du und ich. Wir haben alle Weg, du nur das, was uns gefällt. Glaub an mich. Und was uns zusammenhält, du. Wir haben alle Zeit der Welt, du und ich. Und was uns zusammenhält. 好多朋友啊，可怎么来完成自助加一些基本的加油会用到的词汇。在加油前一定要看清标志，千万不要加错。在德国的加油站一般都用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加油完毕之后呢，店的柜台来付款，一般刷卡和现金都是可以的。再来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我好朋友问我的，说德国高速公路啊是不收费的，但是啊一定要提前买好高速公路票。德国车免费，但是12吨以上有分类收费计费的。德国自驾不用交高速费，但是在德国的邻国，比如说奥地利，收高速费的。所以呢，当你从德国自驾来到奥地利等国家的时候，就不说法国和意大利，他们是以现金或者都是需要购买专门的高速公路票，粘贴在挡风玻璃的角上才生效的。票一定要在进入这些国家高速公路前就要完成，不然如果遇到警察临检的话，就要面临罚款。通常在临近边界的加油站啊，就是在当官国家的高速公路票买好贴在挡风，警察呢可能会认为你是想逃票。也好啊，说了半天他的注意事项，相信大家对于在德国自驾以及一个什么样的自驾路线，以及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不管怎么样呢，选择适合你的就对了。这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 Sommertage nun beschwert, fehlerleicht so wie es sich gehört ist, und wenn das Gewicht ich unendlich gerne hab, wie einen Sommertag.在哪个地方继续忘掉那一世的美好，是否还留？我就要骄傲的一步，一点一滴，让山的声音像春天温暖大地。你不要对我有太多担心。 只是单纯的情，该赋予我愿与自己。